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俗话说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媳妇儿面对婆婆，姑爷面对岳母，有时候为了家庭和睦啊，讨对方欢心，耍点小聪明。可话又说回来了，姜还是老的辣，所以呢，他们偶尔使的那点小聪明啊，总会被拆穿的。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爱家小区挺热闹，小何一家呢也是其乐融融。可是吃饱了喝足了呀，难免剩点闲事儿。自打佳佳看了电视剧里这个婆媳大战之后啊，老是念叨个不停，这不又跟小何念叨上了。 我就不明白了，这婆媳关系有那么难处吗？ 这可不好说啊，要是咱妈还在的话，没准你们也拌嘴。 哎，拌嘴肯定会有啊，但咱妈不是恶婆婆呀，所以肯定我们也不会有多大的矛盾。 你叹什么气呀？还怎么还盼着在家里上演一出婆媳大战呀？ 就算是盼着也没戏了，除非给咱爸再找个老伴，让我也好好体会一下生活。 何咱为了让你体验婆媳大战，给咱爸找后老伴？这要让咱爸听见了，肺都让你气炸了。 我就这么一说，主要是这两天电视剧里面总演恶婆婆欺负儿媳妇，那儿媳妇就知道哭，看得我都急死了。这要是让我遇见这样的恶婆婆，你看我怎么？ 你要干嘛？ 我非得好好得拍婆婆马屁。 啊 啊什么？难道我还能反过来欺负婆婆去呀？最多请你帮个忙。 我能帮什么忙啊？哎，你难道不知道这老公一旦帮老婆说话，这婆婆就会更生气吗？ 谁让你帮我说话了？ 那帮什么呀？ 帮忙让我揍一顿，出出气。 啊，还要揍我？这婆媳大战中最左右为难的就是当老公的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啊？不信咱们听听李旭良、王文友等五个人表演的小品《婆婆》。在里面啊，受气的可不只是儿媳妇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媳妇啊有三个婆婆呢。 哎，真的真的，快点啊！ 来了来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呢？哎呀， 你着什么急呀、啊？这不是到家了吗？ 哎，真的，哎，从今天开始呢，你就是我们家的正式儿媳妇了。这个婆媳关系， 红军，你放心，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到了你们家呀，我多干活多听话，婆婆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千方百计的让她老人家高兴不就得了？ 你说的太对了。嗯，咱进去走。 怎么样，向老太太吧？铁蛋儿啊！ 哎，妈， 这媳妇儿来了吗？ 啊，来了，来了，来了！ 让我瞧瞧。 哎，好嘞，好嘞！哎，真的、哎快叫妈！ 妈！哎，您老人家身体好啊！ 好，好，好！ 妈，您请坐。 来来，您坐下，您坐下，您坐下， 您 坐下。 您瞧您身体多好啊！ 您慢点啊！哎， 铁蛋儿啊！ 哎。 媳妇儿来了吗？ 哎，来了来了来了， 叫我瞧瞧。 哎，好嘞，真的。哎，快叫妈。 妈，你怎么又姨妈呀？ 哦，这个呀是我的养母。 对对对，哎，这是啊，吃我牛奶长大的。 对对，她也是我妈呀，是不是？来来来，快叫妈。 哎，妈。 哎， 您老人家身体好啊。 好，好，好。 您快请坐。 哎，我坐坐坐。铁蛋儿。 哎， 媳妇来了吗？ 来了来了， 让我瞧瞧。 哎，好嘞，真的、哎、快叫妈。 你怎么还有姨妈呀？ 哦，这个呀是我干妈。 干妈啊， 这干妈她也是妈呀，是不是？快叫妈。 妈， 哎， 你身体好啊。 好啊，好啊。 妈， 哎、 请坐。 哎哎，行。 哎，我说红军 啊， 你还有没有妈了？ 没有了，就这仨妈。 你怎么仨？ 铁蛋儿 啊。 哎，媳妇来了，怎么老跟外边待着呀？ 啊， 进来，我们要和她沟通沟通。 哎，好，好，好。哎，真的，我妈要跟你沟通沟通。 还沟通 啊？啊 你没瞧我这俩腿， 直打哆嗦。 你哆嗦什么呀？哎，真的不是，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呢我叫你进去你再进去。 哎， 怎么样？ 太好了。 等着啊。哎呦，今天人家新媳妇头一天来，你们一个一个怎么都这模样啊？ 哎，这就叫老太太抹红嘴唇。 这话怎么讲啊？ 给她点颜色看看。嗨， 不是，今天人家新媳妇头一天来，你们得高兴着点啊，是不是得笑脸相迎啊？ 什么笑脸相迎 啊？你媳妇刚你怎么也是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了，你成了五尺高的汉子了，你敢跟你妈瞪大眼珠子？姐们儿 啊， 他跟咱们吹黑哨。 你说这小子， 你说这小子，你 真不孝顺。 哎呦，这叫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对 了。 还没哭完呢， 这么大火啊！ 我问问你们，我结婚是不是喜事儿啊？ 是。 今天新媳妇到咱们家来，该不该高兴？ 该。 那你们怎么哭上了？ 是啊，对啊，姐们儿，这大喜的日子，咱们也哭，咱们也哭，孩子心里不好受。你说就 咱说不哭就不哭了， 哭怎么还哭啊？ 啊，那什么，他不是还有惯性的吗？ 妈，妈，你们都别哭了啊，都高兴着点儿啊，你们都哎微笑就行。哎，妈，您微笑，您笑一个。哎，好好好。哎，妈，您笑一个。妈，您来来， 笑。 啊，好好好啊，就这样啊，别动了，别动了啊。哎，珍珍， 哎， 进门以后啊，你就热情的叫妈啊。 没问题。 走。 妈！ 哎， 怎么了？ 你妈他们怎么都跟狼外婆似的？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不是，他们都这么笑。 妹妹啊， 妹妹，完美。哎， 媳妇儿，过来，过来。 妈。 啊。 哎。 让我们仔细的搂戏搂戏， 搂戏搂戏 啊！ 什么叫搂戏搂戏？ 就是看看，这是英语。 妈，您要看呐，您就看吧。嗯。 哎哎哎哎，那俩大眼珠子滴溜滴溜的，突突的闪光，注意，容易第三者插足。 我第三者。 媳妇。 哎。 过来。 妈。 哎，让我瞧瞧。 妈，您瞧吧。 哎呦。你瞧你这脸上抹的什么呀，金光闪闪的，就跟那松猴似的。以后啊不准抹这个啊。 妈，那您说我抹什么呀？ 抹那咖喱油。 咖喱油？ 哎， 妈，我抹咖喱油都什么年代了， 我一辈子了，到现在这脸蛋啊还这么嫩呢。 嗯。 媳妇儿啊。 哎，妈， 过来让我瞧瞧。 妈，您瞧吧。 别扭了，站直了。哎呦，你穿的这叫什么呀，都箍在身上了，这大小也不合适啊，这么冷的天露着大腿，就不怕着凉拉稀呀？往后不准穿这个。 妈，那您说我穿什么？ 穿什么，就我们姐仨那免单裤，就够你穿一辈子的。 对，我们姐儿仨一共有 N 条呢。 妈让我穿免单裤。 不是，你就理解我妈说这个精神。 那我也不能穿免单裤，我怎么工作呀？ 是啊，过来。 妈， 我跟你说 啊， 铁蛋儿啊。 哎， 这我没叫你，我告诉你，铁蛋儿啊。 啊， 你有裹什么论？你不是就这么跟你说吧，铁蛋有仨妈，也就是说你有仨儿媳妇儿。 我还不对， 这叫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仨儿媳妇儿啊？ 你有仨婆婆啊？ 哎， 我们仨人是这家里的领导，你要服从我们的领 哥。仨妈， 嘿嘿嘿嘿，开会的时候不许交头接耳。 妈，我们说咱家的家具都这么旧了， 就是 该扔就扔了，完了换 点新的。这家里这东西该放哪儿就放哪儿，不许乱动，更不许卖。你们俩人结婚了，从今天开始，开了支把钱交给我， 需要花钱先写报告，我们讨论了再给你，不许超过10块钱，听见没有？啊，这那个姐妹 啊， 就是你们补充吧。 我，哎哎，啊，好好好，我呀补充两句，媳妇儿啊， 哎， 记住了 啊， 这水再大呀，也不能漫过船去。 那是， 你要啊，服从领导，听指挥，叫你立正你立正，叫你稍息你稍息，叫你打狗别骂鸡，叫你喝牛奶别喝立邦漆。 我喝立邦漆干嘛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俩都说完了，我也补充几句。媳妇儿啊， 哎， 过来。 妈，您说。 往后啊，咱们家要搞好安定团结。 那是 与时俱进 啊， 尤其是你这刚过了门的人，更要任劳任怨。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啊， 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媳妇儿熬成婆。打今儿起呀， 啊， 你死是罗家鬼，你活是罗家人。 当个立根了。 哎呦，你们俩人呢， 拉什么胡气呢？ 怎么回事？你们严肃点儿。 你妈他们这神经是不是有问题呀？ 没有没有，他们就喜欢评戏， 喜欢评戏，不能这样啊。 别蛋儿啊， 啊， 这媳妇进来了，怎么老让人站着？好像咱们容不下人家似的。 赶紧给找个座儿。 来，真的，坐着坐着，来，你看我妈多心疼你。 红军， 坐着。 来，你也坐。 哎哎哎哎哎。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把俩腿并好了，手放膝盖上，挺起腰来，眼看前方，收起下巴，笑着一点儿。 我这照相来呢。 哎 哎哎，妈，你怎么了？ 不是，你这媳妇儿懂事不懂啊？ 她怎么不懂事了？ 她大模大样往这一坐，人似的，你这挺大的老爷们在旁边戳着。像话吗？这个都是你惯的。哎，这是惯什么呀？有什么？ 嗯， 哎呦，你老那儿站着，你不怕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 真真，来，你往这边走，来，咱俩坐一块 儿啊。哎呦， 腰怎么了？ 当着仨老尖儿，你们俩坐在一块儿，黏黏糊糊的，不显寒碜， 成何比统？ 什么叫笔筒啊？那叫提桶。 哦，对对对，成何皮筒？ 什么叫皮筒啊？皮筒也不对， 不是成何鼻孔？ 还鼻子眼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俩往这一坐，通通地什么地干活？ 哎呦， 你妈还会说日本话？ 连日本话都出来了。 妈，不是您说的让人家坐这儿了吗？ 我让他坐那儿，也没让你们俩坐在一块儿啊。 真真，来，过来。妈 啊， 来，你往这边坐坐。 哎， 真真，来跟妈坐一块。 哎，妈，妈，妈。 哎，妈，您怎么笑了？ 我这是笑吗？我哭还没找着调门呢，我这。 不是，您怎么哭了？ 我能不哭吗？刚过门的儿媳妇就让她这么挤兑我哟。 妈， 干嘛呀？ 您往这边坐坐。 刚进门就想跟我平起平坐呀？想坐在这儿啊，少说还得20年。 妈， 21年。 真真，来，要不这么着吧，我坐在下边，你坐在上边。 这来。这是什么做法啊？ 这不咱俩全坐下了吗？ 哎呀，这也太难受了。 姐妹儿 啊， 你们瞅黑 啊， 儿子带回活猴来。 哎呦，那都 是你 家 的 东西，那毁了。 这 以后是你们 家 的东西，这不像话。哎呦， 真真， 别哭了，大喜的日子丧气不丧气啊？ 你们刚才可哭了半天了。 谁又 你还 叫 人 嘴硬？ 你说这家子这不乱了？都是你这孩子了？你说这 就是这 不像话。 哎呦， 红军，瞧见没有？这个家呀，根本就没有咱俩的位置。 对，这个家咱们是待不下去了。 你们家这儿媳妇儿也太难看了。 珍珍，别哭了。珍珍，来，珍珍，怎么样？ 真的？太好了。 各位妈大人，都是我的不对，我向你们道歉了。我刚才做的不对， 这还像人话？ 这还像人话？哎， 各位婆婆大人的教导呀，儿媳妇儿都记在心里了， 记住就好。 可我们 实在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我们走了。 站住！你们要上哪儿啊？ 我们离开这个家，单找一间房，另立门户。 你们要离开这个家？ 是， 单找一间房。 哎， 还另立门户？ 对。 好，妈跟你们一块儿走。耶！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和这个婆媳关系正相反，人都说呢，一个姑爷半个儿，丈母娘疼女婿那没得说，不过前提是你去当女婿，人家丈母娘得同意。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小何啊老没时间去看欢欢的姥姥，就自个儿的丈母娘啊，好不容易今儿个爷爷带着欢欢出去玩去，于是呢小何就提议去丈母娘家串个门。佳佳去了超市，这小何呢在路上看见了怪事儿，一进门就和丈母娘念叨上了。 哎妈，我刚才看见几个老太太拿着菜刀往那小区路口里边走呢，那阵势您是没看见 啊？这么早？坏了坏了。 妈，您拿菜刀干嘛呀？ 没时间跟你说了，一会儿回来再告诉你。来，别伤着你。 妈妈，哎，您这是干嘛去啊？喂，佳佳，哎，你赶紧回来吧，妈拿着菜刀啊冲出去了，问他干什么他也不说，这小区门口啊还有一帮老太太也拿着刀呢。 啊，我现在回不去，你还不快跟着。 妈，哎，您走慢点。 哎，你怎么跟出来了？我一会儿就回去。 哎，我这不是不放心您吗？来，我帮您拿着刀。 那你快点，怎么腿脚还不如我这老太太呢？ 妈，您看刚才就是这帮老太太，哎，您说他们这是拎着刀围着看什么呢？ 完了，今儿又晚了一步。 到底怎么了？ 嗨，这磨刀的丁师傅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开张磨的第一把刀不要钱，免费。 哎呦，您早说呀，这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好嘛，老太太这一出啊还真把小何吓得够呛。老太太也是不说清楚了，拎着刀就往外跑，再加上小何本来反应就不快，一下就给想歪了。要是小何能和聪明姑爷学习学习，估计下回呢就不这么莽撞了。咱们来欣赏一段施圣杰说的笑话，聪明姑爷，听听人家这姑爷聪明在哪儿了。 有一个小伙子呀，最近刚刚处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那天跟他提出来说，我的父母啊想见见你。小伙子很高兴，说好啊，我也想见见二位老人家，看一看我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姑娘说，你先别着急，有个条件，因为你到我们家去，我们家肯定要请你吃饭，那么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亲自盛饭，亲自盛饭呢好像是不太有出息，好像不礼貌。小伙子说，那好办，不就不亲自盛饭吗？饭来伸手，何乐不为的，你放心，我注意就是了。跟着姑娘到了他们家了，和未来的岳父岳母一看，这个小伙子很漂亮，很精神，很聪明，非常高兴，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这岳父啊非常高兴，爱说爱聊天。这岳父啊一看这小伙子，这话匣子打开了，一边吃啊一边就跟他说，吃着吃着，说着说着，小伙子这碗饭呢就吃完了。一看老头啊那还说呢，滔滔不绝。小伙子站起来想盛饭，一琢磨不行，女朋友说了，人家有规矩，不让自己盛饭。再看岳母和女朋友吃完了，都在厨房那收拾东西呢，这怎么办呢？没吃饱啊！抬头一看，这房子